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重大公报，南朝鲜伪军歹徒向我方海军舰艇疯狂进行火炮射击等，干出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今日27号，南朝鲜伪军歹徒侵入我方西南海上，向我方海军正常执勤的交通船进行40毫米机关炮射击等，干出了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伪军歹徒从凌晨5:53到7:20，经4次先后派伪军第二舰队所属3艘快艇和海洋水产部所属1艘捕鱼导航船，越过白令岛西部和延平岛西南部我军海上军事分界线，侵入到6.4公里处，来有计划地开始了军事挑衅。我方屡次警告，但是伪军歹徒竟然厚颜无耻地说在南方水域正常执勤，并拒不撤走了舰船。伪军歹徒用40毫米机关炮精确瞄准那拖曳在我方水域遇难的富野渔船而返回的我方海军交通船，并接连乱射等进行了军事行动。奎利集团肆意先设计的我方海军交通船是传递邮件、执行联络任务的，没有武器装备。这一冒险的军事挑衅行为是傀儡集团阴险诡计的表现和惯用的手法。他们故意侵犯我们神圣的领海还嫌不够，贸然向没有武器装备的我方海军交通船进行了火炮射击，为的是把局势推向极限，让我们被拖进挑衅后，又唆使反动新闻媒体来大造舆论，说是我们进行挑衅。伪军在海上发起挑衅后，立即下达指令，让水源空军基地的战斗飞行团转入紧急出击待命状态，并极力策划扩大这次挑衅。因此，这个水域的局势正在趋向无法预测的一触即发的最大紧张局面。针对当前的事态，朝鲜人民军西南前线各部队做好报复准备，等待着歼灭性的攻击命令。挑衅者会认识到胆敢先开火的后果是多么悲惨的，并为此永远感到后悔。主体105年2016年5月27日于平壤。